京时间19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央行公布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报告，下阶段将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的基本稳定，同时要求加强房地产泡沫风险领域的风险监测分析，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的购房。证监会近日发布新规，要求上市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逆发行的股票数目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份的20%。国家民航局近日发布《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13个5年规划》，描绘了到2020年民航产业发展蓝图，并提出了系列目标。13五期间，全国续建新建机场项目74个，我国通用机场将达到500个以上。近日，证监会发布了再融资的新政，即日起，上市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逆发行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20%。上市公司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不得少于18个月。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各种露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缺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缺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缺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刻着轻柔的旋律，让人的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整点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033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北。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饭，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为爱寻找一个梦想，遇上的再大又怎样，开始了另一场。Dream up, fall in love， 再留一点想象，结局是绵绵的软糖，擦起来又怎样。有时候眼泪不争气，想找个地洞走下去，也试着打开呼吸，让眼角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像失去了地心力，跑到太空旅行的自己。Always true是非，偶尔和你作对， But your time's coming around。 So stop trying and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为爱寻找一个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样，开始的另一场。Dream up, fall in love， 来自留意想象，甜甜是绵绵的软糖，擦起来又怎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的话，香气就慢慢的啊哈，一瞬间就爆炸，连自己都害怕啊哈。有时候爱的太过复杂，忍不住就走话啊哈，得不到一点，为了一点不说话，就留言是心机会，故意低迷的飞，拜托 just stop me now, stop on trying,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为了寻找你的梦想，余下的代价又怎样？开心的另一场。 哎，呀，心情不烦了吧？ 不烦。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什么消息？ 没有了。她说你女儿复活成功了。 哈哈，太好了！ 我跟你讲，人家六加六已经不等于13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真的吗？多少？ 不行，他们等于14。 他们俩是共犯借口，安抚老婆的好借口。每一次当我出了纰漏。说和你在一起就有救，你是我的护盾，好过张忠谋，账号密码我都有，赢光了99，还问有没有几部传来收不到，既然是上帝不必讲道理，是没事就混在一起，既然是兄弟的一种关系，绝不做合伙生意。你是我上帝，羡慕你的运气，乔丹女友身材都很立体，既然是兄弟，我做人彬彬有礼，我一定会跟他拼一滴。 没事，他说他很想你。 你是我 EQ 不休，会解我情绪人的怀旧。可能为我们认识太久，友情往往比爱情长寿。 愿 意全天候陪在你左右，苍天下海一起走。陪我皱眉头，我为你拍手，好朋友全年无休。既然是兄弟， 不必讲道理，三不五时都混在一起。 哎呀，既然是兄弟， 这一种关系， 绝不做合伙生意。你是我上帝，羡慕你。漂亮女人身材都很立体，既然是兄弟，我已经27， 对对， 保留不能太后期。好朋友就是时间的酒，越久就会越醇厚，

只剩下了海洋，那么我就是那最后的一只帆船。我知道会有一只鸟在帆上陪着我向海的深处流浪，在那个地方。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了风，那么我就是那夕阳下的最后一棵树。我知道会有一种忧郁在风中陪着我向冬的深处走去，的季节。天像海一样的蔚蓝，我和你一样寂寞。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廊坊市大气污染防治电视电话调度会，市领导韩占山、刘连杰、崔邦文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立问题导向，自我加压，迅速行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全力以赴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明确方向，突出重点，通过严格管控扭转工作被动，以强化举措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将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具体而言，要全方位配合好环保部督查组工作，逐条逐项对照督查重点内容开展排查整改，要强力推动复产复工管控措施落实到位，对违规复工复产狠守重拳严加查处，要统筹协调密切配合，主要领导亲自谋划安排部署和推动，对扬尘污染实施精准治理，要加强排放物浓度监测，重点时段派专人实时监督，严禁热力站出现不达标排放现象，要继续严查严控，加强散煤清理、行煤置换工作，加大对生物质燃料管控力度，要对春季烧荒问题全面加强管控，引导群众自觉维护大气环境，推动禁烧节感等工作有效落实，要以越清百污为抓手，全面治理建成区饭店餐饮油烟直排或超标排放问题，同时要严格加强督导问责，确保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成效。廊坊市电视电话会后，我市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18号上午，我市召开深化机关作风整顿大会，对深化机关作风整顿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等14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在会上讲话，他要求第一，要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深化机关作风整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当前我市干部调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一大批干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面对新岗位、新环境、新挑战，

的那一天，看淡在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唱。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地老山的雨，永远无法抹去。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唱。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就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已烙上了印，永远无法抹去。生命大哭一哭，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 难忘的瞬间， 绝不能让它继续永远， 继续永远。 那天你走出我的视线，再也没有出现。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最后悔的是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蓝小子说，我最后悔的是自己的初恋，后悔当时太草率，也许当时是急于体验爱情的滋味，所以答应的就那么随便，也导致分手的那么快并且决绝，也许这就是现实吧，还没遇到自己心目当中那样的初恋，就浪费了这样一生只有一次的初恋机会。其实很多事情呢，真的没有必要后悔。现在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遗憾，或者是好像自己没有体验到初恋的那种滋味，但是初恋呢，本身它就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所谓的滋味啊，所谓的感觉上的一个定义，一切都是你心理上的一种感受。等到多年之后呢，你可能再回味起来，哎，发现挺好的。 我给你爱，你总是说不，真的痛苦，哪一种情用不着付出，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是爱，什么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